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比赛结束的比预想中要快得多，甚至很多人现在都没回过神来。每个人吃下了一根奥斯卡在比赛前制作的恢复大香肠之后才下场。在恢复大香肠的作用下，唐三空虚的身体已经舒服了许多。他相信在明天比赛开始之前，自己一定能够恢复到最佳状态。 那道唤回我灵魂的声音是老师吧？如果不是老师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令我停止施展乱披风锤法，那么此时我可能已经因为无法控制而被抽干了灵魂，那样或许不会死，但肯定会变成一个白痴。老师，谢谢你。 没想到在只有足够魂力的情况下，你竟然也能用出昊天锤的气魂真身，果真是当世第一武魂，是我失误了。 大师抬起头，朝着教皇殿面前面沉似水的比比东看去，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一下，教皇眉头微皱，但眼中却难掩那一丝佩服的光芒，甚至还带着几分骄傲。和教皇的含蓄相比，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的目光就要直白得多。他看着大师，此刻他才真正的把大师当成和自己同一级别地位的朋友来看待。回到住处，大师没有给史莱克七怪休整的时间，立刻将他们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让大家先坐下，吃下奥斯卡的恢复香肠，同时也将酱珠叫到了房间内，开启恢复光环，帮助众人恢复魂力。看上去这场比赛史莱克七怪赢得轻松，但实际上他们输出的魂力绝对不少，尤其是用出了气魂真身的唐三，几乎是抽空了所有魂力。大师脸色凝重地看着众人， 小三，明日决赛，你的魂力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吗？ 老师放心，我这里有固本培元的药物，恢复魂力绝无问题。 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还是失算了。如果早知道小三能够在七位一体融合技的帮助下使出气魂真身来施展昊天锤，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无论魂力的消耗有多大，我也绝不会让你们用出这个技能。有了昊天锤的气魂真身，对战武魂殿学院战队，我几乎有七成把握，可现在却过早暴露，怕是不行了。 大师，为什么不行？难道一晚的时间，那武魂殿战队就能想出破开我们七位一体融合技的战术？ 不只是这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明天将要面对的对手背后有武魂殿这拥有最强魂师势力的地方作为后盾。武魂殿强者无数，封号斗罗都不知道有几位，他们总能想出针对之法。更何况小三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再施展出气魂真身了，那样会对他的身体产生无法愈合的创伤，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未来。气魂真身和武魂真身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更加强大。而气魂真身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将施展者自己的灵魂与气武魂融为一体，是需要消耗灵魂之力的。小三施展时，魂力可以从你们身上借助，可灵魂之力却必须要消耗他自己的。以他现在的实力，灵魂还远不够稳固。如果连续两天施展这样的技能，100%会造成灵魂重创，轻则记忆减退变得迟钝，重则直接变成白痴。因此气魂真身明天绝不能再用，七位一体融合技也是如此。你们要记住，当自己的技能已经被敌人全部了解的时候，就一定要求变，只有通过变化才能打乱对手的节奏，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大师，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就算我们能保持最佳状态迎战，可是对手的魂力比我们高那么多， 又有武魂融合技的加持，想要战胜他们实在太难了。 有困难并不代表会失败，你们开始修炼吧，就在这里。我要仔细想想明日的战术。小三，你跟我出来，我要和你单独谈谈。 是，老师。 唐三的魂力此时已经恢复了几分，他跟着大师走出房间。其他人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他们却都明白，明日一战，唐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他们自己也知道，作为史莱克七怪中实力最强、变数最多的人，唐三肯定早就被对手盯上了。那唐三还能在对方拥有三名魂王的情况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吗？此时，大师带着唐三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小三，明日比赛，七位一体融合技不能再用，说说你的想法。 您的意思我明白。七位一体融合技今天已经暴露，明天肯定会被对手针对。那个邪月与胡列娜的武魂融合技肯定能够暂时挡住我们的融合技，其他五人只要破坏我们的阵型，我们必败无疑。现在我们要想战胜对手的方法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不顾灵魂消耗再次施展气魂真身，但这也有可能会被对手针对，胜率在五成左右。另一个则是破掉对方那两人的武魂融合技，令他们失去战斗能力，然后再集中七人之力打败对方的剩余五人。 哦，你有破掉那两人武魂融合技的方法。你要明白，武魂融合技可不是融合技，一旦完成几乎是没有破绽的，而且威力极大。正像你所说的，在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对方两人的实际战斗力融合在一起也能提升到70级左右。 他俩就交给我吧，只要慕白他们给我争取足够的时间，我相信我可以。 唐三和大师在房间中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他们谈论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教皇殿，议事大殿，教皇比比东端坐在主位上，菊斗罗和鬼斗罗分别坐在他身边，在他们身前站着的正是那七名代表武魂殿学院参赛的队员，邪月、燕和胡列娜站在最前面。 刚才我说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教皇冕下。 今天唐三施展过了气魂真身，明天必然不可能再次施展，他乃是双生武魂，如果强行使用，就算不死也不会再成为我们的威胁了，因此你们大可不必在这方面担心，你们只需要注意他们的七位一体融合技，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将其破坏，凭借真正的实力对战，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 是，你们应该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这不只是你们成名的机会，同时也决定着三块魂骨的归属。有七宝琉璃宗的人和那么多高级魂师学院的人看着，如果你们输了，武魂殿作为主办方就要将这三块魂骨拱手相让，那样的话我会把你们几个都丢到迷踪大峡谷去历练三年。 迷踪大峡谷， 那个鬼地方恐怕也只有鬼才能够生存吧。 三年，恐怕我们就真的要变成鬼了。 好了，你们下去休息吧。 邪月七人赶忙从侧门走出议事大厅，比比东抬手在面前的桌子上有节奏地敲击着，眼中流露着思索的光芒。 陛下，您在担心比赛结果吗？虽然他们今天占据了上风，可实际上胜利的天平依旧倾斜在我们这边。 我担心的并不是那史莱克七怪，那七个小孩子虽然天赋异禀，可他们年纪毕竟还小，自身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除了唐三以外其他的都不足为患。我担心的变数是大师。 很多年以前我就和他认识，他的聪明才智是我生平仅见。尽管他的武魂因为变异而无法修炼到更高层次，但这个人的智慧却精彩绝艳。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能想到。今天那非同属性武魂的七位一体融合技你们也看到了，至少我自问无法做出那样缜密的安排。我担心他明天又会有什么特殊的战术出现，增加变数。 不如让我去杀了他，就算有毒斗罗在史莱克学院那里，我也有八成的把握可以一击必杀。 你要是这么有把握，那唐三也不会活着来到这里。鬼妹，你忘记当年老师是怎么教导你的了吗？狮子搏兔，亦需全力，轻敌大意，乃兵家大忌。 是，陛下。 大师手中有我武魂殿的长老令，绝不能对他下手。更何况这里是武魂城，在武魂城内要是随便死了人，还是我们武魂殿的名誉长老，我们武魂殿在魂师心目中的地位岂不是要大大跌落？更何况大师背后还有一个蓝电霸王龙家族，就算他已经离开家族，但毕竟是直系成员。你们记住，今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对他动手。好了，你们都去休息吧，我要好好想想。 眼中的光芒暗淡了几分，比比东挥了挥手，菊斗罗和鬼斗罗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偌大的议事大厅中就只剩下了教皇比比东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比比东的眼神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小刚，难道当年真的是老师拆散了我们吗？我们这一生或许真的是有缘无分吧。我能做到的也只有保护你的安全，至于其他人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第二天一早，史莱克七怪就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门口，大师的目光从七人身上扫过。 比赛按计划进行，尽力而为，如事不可为，以自身安全为重。 是。 那好，出发吧。 等一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